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，应该已经有几千几万年了吧。

恋，许一个心愿在心念。千红万红春意浓，一家大小乐融融。 岁岁年年有今朝，都说新年 什么，直到永远。爱情好似云烟。